在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工作大有进展，大力推进铁路修复工作，到目前为止分别以 65%、70% 和 35% 处理土滑修复路基，建立电车线杆来保障灾区很多区段的铁路通车。金中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青津铁道厂、罗新混凝土枕木厂等铁道省所属各工厂和企业大力展开生产突击战，以紧急保障电车线和固定品。此外，黎明大街建设突击队、618建设突击队、922建设突击队的队员们投入咸镜北道茂山郡救灾战斗，大力展开突击战，来处理数万立方米泥土，修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茂山到临江区段的数十公里公路。还在投入住房建设工程的第一天，就结束110多栋住房基础挖掘等每天取得成就。茂山矿山联合企业有各部分先后投入矿石生产。